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有一句古话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的是我国古代的读书人以读书识字为荣，以考科举走仕途之路作为最好的出路，所以一般文人都会与官场有联系。例如一代文豪苏东坡，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词人、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政治家。诸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传奇继续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苏东坡被贬之后离开京城，一直在地方做官。在神宗熙宁七年，也就是公元1074年的九月，苏东坡在杭州任期届满，此时他的弟弟苏辙正在山东济州任职，苏东坡自己要求请调到山东去，而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这次他是升任密州太守。密州这个地方距离青岛很近，苏东坡在这里只待了两年，然后又调任徐州太守，一干就是三年。在徐州任职期间，苏东坡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也始终不能够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而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此地贫穷而偏远，也没有办法一展他的行政才能。所以到达徐州后，苏东坡以他的政绩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行政官员同样是一个干练之才。徐州不仅仅是个大城市，地控鲁南，一向为军事要塞。它位于河畔，南部高山耸立，下有深水急流在城边流过，当地出产上等的花岗岩、煤、铁，因此徐州也以产刀剑而著称。除此之外，这里的鱼和螃蟹也种类繁多，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小筑圣地。苏东坡也非常喜爱此地的自然风光。在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的一天，徐州突然发了洪水。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诸多钱，工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负责工程之人畏罪自尽。这次黄河是在徐州以北约50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开始蔓延，淹没了周围的很多地方。洪水来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于是开始继续高涨。一段时间之后，水深达到2丈9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此时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曾回家过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这时徐州城当中的富有之家开始纷纷逃难， 苏东坡在城门口劝导他们，以免引起人心的惊慌。他说道：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把大家劝回去之后，为了保住徐州城，苏东坡在泥地当中跋涉，亲自到军营当中见了指挥官。因为禁卫军直接接受皇帝的命令，所以苏东坡恳请他们协助。指挥最终欣然应允，说道：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当尽力。同时在徐州北方也正在准备将洪水引入以前的黄河旧道。在全城军民的奋力抗击下，洪水在威胁了徐州城45天之后，终于回到了黄河的旧有水道，往东在靠近海中处入海。至此，洪水开始全面的撤退。而此时徐州城的百姓是欢天喜地，但苏东坡却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他修表呈奏朝廷，并附以详细的数字说明，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未来。结果在空等了好久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计划，建议改用木材来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皇帝对苏东坡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在次年2月，朝廷拨予苏东坡30000贯、1800担米粮、7200个员工，在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城墙上，由于苏东坡喜爱建筑，他还兴工建筑了一座楼，100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成为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词总集的名称。 提起苏东坡，您能想起什么呢？发明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大文学家。其实苏东坡还是一个政治家，苏东坡一生都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宋神宗元丰元年，也就是1078年9月初9，黄楼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建堤建楼耗费半年的时光，最终老百姓得以免于水灾，苏东坡是由衷的甚喜。而黄楼也属于全城的居民，它也是将来防洪的保障。落成仪式举行时，徐州全城万人空巷，百姓们全部都来参加。看到黄楼耸立于东门之上，高100尺，下立有50尺高的旗杆，楼的形状犹如一个宽广的佛塔，大家一齐登楼，一览四周景物。苏东坡在徐州的名气变得大了起来，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还在于他体察下属和民情。比方，他十分的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亲身的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令，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也应当有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同样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同样的由衷感激。在神宗的元丰2年，也就是1079年的3月，苏东坡又被调任江苏太湖兵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的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过分的话。其实只要苏东坡仅仅说一说人民的疾苦和贫穷，捐税征兵，那些小人们还能装聋作哑，置之不顾。现在的苏东坡却是将矛头直接指明了这些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窜升起来的李定等人。在神宗熙宁元丰2年，也就是1079年的6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当中的4句话挑出来说，苏东坡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历史上著名的苏轼乌台诗案从此开始了。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别称为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御史李定、何正臣等人进一步的举出苏轼的杭州记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 更从他的其他诗文当中挖出一句两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治君尧舜知无数。本来苏东坡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君，而这些御史却指苏东坡乃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来教导和监督官吏。又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赤鲁变桑田，这句话被诬陷为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不对。其实苏东坡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如何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文韶忘解味，而来三月食无盐，被说成是讥讽禁止人民卖盐。总之一句话，就是认定苏东坡胆敢讥讽皇帝和宰相，罪大恶极，应当处以死刑。而一心想革新的皇帝虽然爱惜苏东坡的才华，但是他也认为苏东坡的诗词对新法的施行产生了一定的障碍，于是对于李定等人的行为没有表示什么样的异议，这个案子就交给了御史台办理。李定当年曾经因为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骂成禽兽不如，现在他担任本案的检察官，就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到湖州，免去了苏东坡的官职，押解其入京受审。御史们还上表给皇帝说，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来过夜，对此皇帝没有应允。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喜是他印制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哥哥苏东坡，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结果苏辙派的使者先到了。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好友，他也是听了湖州通判的讲述。苏东坡遭到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期得到了弟弟给他的消息，但他不知控告的罪名轻重，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的请假，由通判代行太守的职务。到来的官差身着官袍，足蹬高靴，站在庭院当中，手执香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当中是凶光闪动。太守官衙当中的人慌作一团，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苏东坡也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是无济于事的，最好还是依法去接纳他们。于是苏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耳立。通判与官衙的人员则头戴小帽，排列于苏东坡的身后。在双方进行了简单的对话之后，朝廷的使者正式递交公文给通判，公文当中也没有说苏东坡犯了什么样的重罪，只是说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并传唤其进京，要求立即启程。官差允许苏东坡在出发前回家中看一看亲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当中的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让悲痛当中的苏夫人破涕为笑。一番商量过后，苏家决定由苏东坡的长子苏迈陪同父亲进京。苏家的私塾老师王氏后来协同苏东坡的全家进京。当时苏东坡走时，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藏，但是老百姓全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县志来记载，当时的百姓泪如雨下。当时苏东坡在上奏皇帝的奏章当中说，这些人逮捕太守就犹如捕盗。 提起苏东坡，你能想起什么呢？发明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大文学家。其实苏东坡还是一个政治家，苏东坡一生都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有人说，在被押解进京的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 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甚至想跳入江中。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面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会被判什么样的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到诸多好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但等其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祸患。在给文彦博的信中叙述家里人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的宿县，御史台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其他的文件。苏东坡是7月28日由官府逮捕，8月18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的期限很长，前后共历时40天。在监狱当中，有一位狱卒是个非常好心肠的人，大概他也尊崇苏东坡的为人，对他十分的恭敬，每天晚上还能够给苏东坡热水洗澡。苏东坡在监狱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审问时反倒对他产生了益处，那就是苏东坡的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分内的事儿。苏东坡与儿子暗中约定，就是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有几天苏曼要离开京城到别的地方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情委托给朋友办，但是忘记了告诉朋友暗号。后来朋友送去了熏鱼，苏东坡见状大惊，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与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辞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了，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嚎，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中他又细心地表示之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他的弟弟看到诗后感动万分，但狱卒随后将此事带走了。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事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也许苏辙根本是故意把事交还给狱卒，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骗纸之字呈交监狱的最高当局来查阅。这个故事当中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的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也就是为什么苏东坡的案子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被判得很轻的缘故。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当年朝廷对苏东坡的审问在8月20日开始，最初苏东坡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彰中之其他的若干情节。他想不起曾写过其他与时政有关的诗文，他也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但是在8月13日，苏东坡却决定服罪，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讽当政，且已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39个人受到牵连，有100多首诗在审问时被呈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的牵强，最有趣的指控当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取处，世间唯有折龙池。这两句诗被认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因为龙乃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是在九泉地下。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诗内叹造物之巧， 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之多的种种捐税。而菊赋的序言当中曾提到吃飞菊的苦种子，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忙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当中对经书的注释。审问终结，大概在十月初，证据呈现给了皇帝，牵连的人诸多，尤其是驸马在审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经与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和赠品。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仁宗的皇后一向支持苏东坡，而这时染病而死。他在临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甚是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位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这都是小人在跟他作对呀，他们没有办法在他的政绩上挑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其之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皇上您可不能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许的呀。在10月13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一个提要，送呈给皇帝预览。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些日子，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件的结果和自己命运的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木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见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了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一个犯人，也没有去管他，于是自己也躺下睡了。大概4经10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道：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那个小箱子又神秘地走了。事后人们才知道，那个神秘的人是皇帝暗中派去的一位宫中的太监，他是到监狱当中去观察苏东坡的行为的。太监如实向皇帝报告了苏东坡安睡如常的情形后，皇帝对侍臣说道：朕知苏东坡于心无愧也。这就是后来苏东坡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欲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那些御史本打算将反对派趁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也就完全白费了。李定和舒秉十分的忧郁。这时李定上奏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舒秉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振、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在11月29日，使舒秉、李定大失所望的是，宫廷的官员发出了圣谕，将苏东坡谪贬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在受到牵连的人当中，三人受的处罚较重，驸马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第二是王巩，他并没有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诽谤诗，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也要处置他。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地提起王巩因他受累的这件事情。好了，各位，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下期的迷幻时空，我会继续为您讲述苏东坡出狱之后的故事。